大家好，我是毓民。1917年10月，俄国革命成功，响我共产主义的青年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第三国际的组织和支持底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正式成为俄共的附庸，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完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惜勾结外国势力，又开始渗透分化中国国民党，颠覆国家政权，实行武装革命，即是恐怖主义活动，分裂国家，又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前一年，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2020年的7月1号，制出国安恶法，港国体制极权统治取代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扣陷逻辑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等的罪名，滥暴滥告，赤色恐怖笼罩香港。我们重新制作历史在笑之容共与清党节目，还原自1922年冬天中国国民党开始联俄容共，到1927年春天全面清党5年间的历史真相，即是中共在莫斯科的指示底下试行分化与破坏，造成国民党激烈的内讧，导致分裂的悲剧，甚至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搞武装农民暴动，杀人如麻，使到中国出现严重的危机。其后孙中山的继任人蒋中正铁腕清党，使到中国当时不至沦为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场和苏俄的附庸国。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全新一辑的历史在笑之容共与清党，配上中文字幕，今年7月1号正式开播，请各位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呢一个决议系中共建党以来嘅第三个历史决议啊。咁头先讲过，第一个1945年，第二个1981年啊，第三个咧就系习近平啊主导嘅啊，喺2021年嘅19届六中全会啊嘅决历史决议啊。咁好明显，呢个就系为佢喺20大继续连任铺路啊。而邓小平所定嘅呢一个所谓连任一届嘅，这个这样的所谓即是权力成全的这个制度呢，就完全被他打破了的，是吧？那所以他一定要利用这个这样的历史决议呢，去奠定他的权威和历史地位，是吧？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成日即是成个节目都是讲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个是对往后20-30年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是吧？因为你在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对手嘛，是吧？你毛泽东时代也好，邓小平时代也好，是吧？即是当他们完全可以掌控的时候，就当然没有对手了，是吧？咁但是曾几何时都是经过斗争啦，咁你邓小平都三上三落啦，是吧？刘少奇、林彪那些就即是啊，没他那么好命啦，是吧？即是他稳阵啲啦。所以你周恩来都是的， 周恩来是含恨而终，刘少奇那些惨到呢，即是火化他的遗体的时候，是吧，他都不会写个前这个国家主席刘少奇，他的职业写无业，就是在火化，是吧，个个下场都比较林彪一家就葬身在蒙古，飞机九成都打落嚟㗎啦，係咪？咁佢而家係冇任何嘅威脅底下，係咪？咁佢唔係尋求呢個第三個任期，屌你，佢係鋪好曬路，係咪？喺2018年修憲，係咪？就係已經要為佢二十大繼續做總書記做一個鋪路㗎嘛？呢、這個做乜2018年要修憲呢？係咪？咁好啦，如果佢即係做多一屆，咁即係啊，鄧小平就屌你，即係啊，跳翻起身喺下面跳翻起身，就刮佢兩嘢，係嘛？可唔可能咧？係嘛？咁就唉，權力就係咁噶啦，啲大佬擁有權力嘅人，屌你點會放權啦？係咪？尤其是呢種咁嘅極權統治，係嘛？所以其實鄧小平都睇到呢樣嘢嘅，係咪？你即係迷戀個人嘅權力，你會造成好大嘅禍害嘅，係咪？呢個已經係一個歷史嘅鐵律嚟㗎啦，係咪？沒有打不倒的極權，沒有推翻不倒的暴政。我話俾你聽啦，獨裁者係咪？始終都係會被推翻嘅，係咪？你譬如你習近平繼續要執政落去，繼續要獨裁落去，咁冇問題㗎，而家一定係佢繼續落去㗎啦，係咪？所以你可以繼續獨裁落去，但獨裁者最終被推翻咧，呢、這個又係一個即係歷史上即係太多例子㗎啦，係咪？呢、這個又係歷史嘅鐵律嚟嘅。習近平可以繼續獨裁下去，但獨裁者最終被推翻，亦都冇懸念，係咪？咁所以其實習近平亦都係面臨呢一個咁嘅挑戰嘅，係咪？即係你就到你可以二十大繼續做總書記，係咪？屌你繼續係啊做皇帝做獨裁者，咁但係你做緊嘅時候，你就開始熬底㗎啦，係咪？我啊睇到有一個評論啊，就呢、這個即係我都好敬佩嘅一個即係政治異議分子黃君濤啊，而家喺美國啊。咁佢早幾日咧就呢個法國廣播電台呢度訪問佢。咁有幾個問題，我覺得佢即係答得幾好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問佢嗱呢一個第三個歷史決議。究竟有几大程度提升呢个习近平嘅地位呢？咁样历史地位呢？咁黄君濤就话呢，佢系习近平嘅地位得到几大嘅提高啊？可以通过早几日新华社嗰篇万字长文就睇得出噶啦，系嘛？因为嗰篇新华社嗰篇文咧就核突到不得了嘅。就將呢個習近平啊，同呢個毛澤東相比美，而要比鄧小平仲高。咁我今日嗰個觀察、嗰個評論或者一個分析咧，咪就係咁咯。我用嗰四個字：超鄧趕毛。趕就唔係趕走毛澤東，趕過毛澤東，或者同毛澤東平排。咁新華社嗰篇文咧，嗰篇萬字長文咧，就係將佢擺喺同毛泽东同等地位，然后超过邓小平，都算过分啦。嗱，客观啲讲，毛泽东、邓小平系嘛，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即系对中国近呢几十年嗰个经济发展系嘛，改善民生最大贡献系边个？一定系邓小平啦嘛，大佬系嘛，你冇邓小平。是吧，去搞经济改革开放，是吧，你又怎会有江泽民、胡锦涛那个收成，是吧，那然后才令到中国成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咁唔係鄧小平個功勞咩？你而家將所有嘅功勞集於一身，歸曬你鄧你習近平係嘛？佢幾離譜啊？你話？所以佢話你睇嗰篇文睇到啦，佢將呢個即係佢答嗰個法國國家廣播電台嗰個記者嗰個問題，其實佢係喺度窒佢啫嘛。佢話呢個歷史決議。究竟可以將呢個習近平嘅歷史地位提到有幾高呢？咁樣，咁佢話唔使睇呢個決議啦，睇翻新華社早前嗰篇啊萬字長文，佢將呢一個即係習近平同呢一個毛澤東啊相提並論啊齊肩，然後高過鄧小平，即係過去仲有一啲講法就是、早一兩年就話佢要同毛澤東、鄧小平齊肩。是呢三個啫，咁咩三段論就係咧，但係唔係佢要超過鄧小平，係嘛？所以我嗰個講法就係超鄧趕毛，係嘛？咁呢個就係、是、黃君圖嗰個講法啦，即係話佢嘅評價就係達到同毛澤東差唔多嘅水平啦。而家對習近平個評價，咁但係黃君圖就認為呢個決議咧係。即係畫蛇添足啊！咁因為好多人認為習近平想通過呢個決議，等到佢自己可以掌握，繼續牢牢掌握嗰個權力，係咪？咁但係冇呢個決議都係牢牢掌握嗰個權力㗎啦，係咪？不過有嗰個歷史嘅定位，係咪？即係等於佢要統一全黨嘅思想，要搞統一思想。点啊？统一思想一直系共产党不嬲都做紧嘅嘢嚟嘅，统一思想。咁将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定喺一个人身上嘅就是毛泽东啫嘛。而今咪轮到习近平咯，系咪？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然后佢总其成就发明一个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个就系统一思想。今时今日21世纪啊，大佬喺度搞统一思想，继续系咪？嗱，点解要搞统一思想？因为你系极权统治，你独裁统治，你一定要统一思想。所有极权统治、独裁统治都系要统一思想，只有一种思想，仲将嗰种思想定于一尊，系咪？即系等于汉武帝汉独尊儒学咁。将一种思想定于一尊，如果咪咯，而嗰种思想系一个人，一个人嘅思想，习近平乜嘢都识啊！屌你，习近平嘅新时代政治思想，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思想，习近平新时代哲学思想，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屌你啫，咁样嘅，习近平新时代嘅互联网思想都仲得啊！屌你真系。嗱，我哋呢啲咧，即係習慣自由思想嘅人咧，即係 free thinking 嘅人咧，係絕對接受唔到呢種咁嘅統一思想噶嘛，係咪？一個多元開放嘅社會，你又絕對接受唔到呢種即係統一思想嘅，冇可能噶嘛，係咪？點可以咧？係咪？所以佢話呢個歷史決議畫蛇添足啦，唔使噶啦，咁根本你就已經喺度搞緊統一思想啦嘛，係咪？即係。其实是习近平好喜欢讲什么新时期啊，有什么中国进入小康啊，是吧？邓小平都讲过，就是要让小部分人富起来啊，这样。但是其实你看回共产党那些文件，全部都是强调现在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你統一全黨的思想都可能即係有啲艱難啊，係嘛？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喺呢啲所謂極權統治底下，咁其他啲人唔敢講嘢啫嘛，係咪？咁你有個空位俾佢，有個缺口打開佢就講噶啦，係咪？咁你話呢套即係你睇翻呢一個決議嘅內容，咁你話嗰啲黨史嘅專家或者啲學者，屌你真係係咪搖頭咧？係嘛？边有呢种写法嘅咧？文字又差，系咪？ 其实邓小平和毛泽东呢，他主导的历史决议有一个特色的，以否定为肯定，我经常说的，但他又不是以否定了之后我肯定你，是吧？他是先否定某些东西，跟着肯定另外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是他们、啊、即是主导的、okay？ 你否定了李立三路线，否定了王明路线，就肯定了毛泽东那条路线，你这样嘛，否定肯定。好了，你习近平这个决议呢，全面一大段他都没有否定，他是将百年以来，是吧，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吧，那个论述是百年以来他没有否定的，但全部都是肯定的嘛。而肯定之中呢，对于自己的部分呢，就是高度肯定的嘛，没有否定，有只有肯定。咁仲有一样嘢，我头先讲，即系独裁始终要被推翻嘅。咁就有个，咁呢个记者问佢另外一个问题啊。习近平喺呢个二十大连任，仲有冇悬念？我觉得呢个法国记者又真系好戆鸠啊，真系系嘛？咁佢二十大连任仲有咩悬念咧？咁王君涛答佢咧就话：你可以话冇悬念，但系佢一直独裁落去，呢个系冇疑问嘅吓。即係毫無疑問，佢會一直獨裁落去㗎啦。佢唔會同你啲人分權嘅，係嘛？但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好大嘅懸念，就喺呢種體制底下，獨裁者要被推翻嘅政變咧，佢都係突發事件嘅，佢唔係有跡可尋嘅，都係突然間發生嘅。喺歷史上好多獨裁者被推翻，佢都係突然間發生，係咪？嗱，點解要講突然呢？它是一个变数，不是常数。政治就是变数多于常数。你估不到的，是吧？有些你估到的嘛，是不是？即是等于我们读一部24史，是吧？一家一姓的天下，跟着又被人推翻。好了，轮到那个王朝被推翻之前，当然民不聊生啦，贪污腐败啦，是吧？内忧外患全部都是这样的，你读中学读历史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每个朝代都是这样的。那这些是常数，这些是常数，是吧？当然的啦，是吧？你道行逆施，贪污腐败，屌你民不聊生，是吧？跟着呢就即是内外交困，那你始终你都会冧荡的，是吧？那但是呢，这些独裁者他一定是牢牢掌握个权力的，是吧？军警特统治的人民维稳费又多过国防预算，系嘛？而家个即系资讯科技，佢应用资讯科技，即系系爱嚟监控人民嘅，系嘛？屌支付宝叫鸡，咁起码知道你用咗支付宝，你去叫鸡啦，系咪啊？咁你屌你即系咁样又咁样咪又俾人啊？即系呢位钢琴王子咪咁样拉嘢啦，系嘛？即系咁样，系嘛？我控制呢啲人民咧，佢系成日话中国科技，屌你乜几咁伟大？吴家产有啲咁嘅湿鸠教授雷鼎明就话啊，叫鸡都可以用支付宝，代表几巴闭，好先进。大佬啊，喂，我而家有抽锁匙喺里边，我抽锁匙有张卡仔，我坐巴士坐捷运嘅，大佬，咁你点解释啊？嗰张卡仔嚟啫嘛，又系好似八达通咁，咁啊，晨早就有啦，系咪？你系应用科技 application， 你发明咩？系咪？你华为搞到而家，连个操作系统你都系用 Android， 系咪？咁喺度认屎认屁，中国就系咁噶啦。OK 啊，独裁者被推翻，好多时系突发性嘅，系嘛？你事先睇唔到、想唔到，又睇唔到有啲发展，系嘛？因为你见到有人想作反，你好快就搞掂佢噶啦嘛，已经系咪啊？即系你睇翻过去啲历史嘅例子。譬如毛泽东，咁喂，呢、这个林立果整个五七一工程几要，咁你就系想搞毛泽东嘅，咁佢睇到啊嘛，系咪？咁你系咪屈佢另外一回事啦，系咪？咁佢先搞掂你，系咪？一家三口啊，葬身喺呢个蒙古，系嘛？咁佢如果佢睇到嘅，佢就一定会解决咗嘅。有啲嘢佢睇唔到。估唔到嘅，系嘛？咁当然我嘅讲法就系，天下没有不被推翻嘅极权，系 係咪？所以獨裁者最終被推翻，亦都係冇懸念啦。如果我真係套用黃君濤嗰個講法，我加以發明嘅話，即係加以延伸嘅話，就係咁啦，係咪？即係因為喺歷史上好多獨裁者佢被推翻咧，都係一啲突發嘅事件啦，或者政變啦，係咪？咁因為你獨裁啊嘛，你權力有制衡嘅話，佢嗰個所謂政變係咩咧？就係、是、任期屆滿，重新選舉。咁你落台，咁嗰個係政變。嗰、那個政變咧就係人民用選票去顛覆你呢個政權，人民用選票嚟推翻你呢個政權。但你獨裁極權，係嘛？推翻咗你，你就翻唔到山嘅喎，係嘛？咁你有任期制度，民主國家，咁佢有機會翻身嘅喎，係嘛？哦，你而家民主黨執政美國，咁有機會咪共和黨執政咯？咁不嬲都系咁样噶啦，政党轮替啊嘛，系嘛？你唔系俾人推翻咗之后，你永远翻唔到身噶。但系你独裁者俾人推翻咗，屌你咩？你可能会死，系嘛？可能会坐监，系嘛？可能如果韩国嗰几个总统咁样，系嘛？卢泰愚啊，全斗焕啊，系嘛？好似佢哋咁样，佢要个民主总统投，即系特赦你，系嘛？咁啊，如果唔系你都系嘛？一系就判咗死刑，一系就终身监禁，系嘛？即系等于陈水扁贪污，系嘛？咁佢因为好在即系蔡英文执政，咁佢而家可以啊保外就医，咁啊周街啊即系周街走就可以做电台节目，系咪？一样系嘛？咁所以独裁最终都系会被推翻嘅。咁而家。到你二十大繼續係你，咁嗰陣時你就可能喺度憂緊呢啲嘢啦。面對嘅挑戰就成日一路屌你看呢、這個看嗰、那個，所以就更加獨裁。香港點解會變成咁啊？係嘛？就係、是、呢位老哥啦，係嘛？所以對台灣亦一樣有影響。佢二十大坐低嗰個位嘅時候，佢就要又要諗啲新嘢噶啦嘛，搞你台灣，統一中國。大佬，中华民族复兴走进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啊，系咪？你要中华民族复兴，点可以？喂，喺我眼皮底下，屌你！你喺度分裂国家，屌你！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嘅一部分，系咪？佢对台湾咧就喂，仲会比过去更加强硬，系咪？所以而家最近大家都睇到不断喺度讲。屌你！即系台海会唔会发生战争？所以呢一个六中全会通过呢个所谓历史决议咧，啊，系影响往后呢二三十年或者呢十年八年呢个两岸关系啊，香港啊，香港系冇得救噶啦，系咪？你转咗个人做都可能唔同啊嘛，系咪？咁你等于起码胡锦涛时代唔会出现呢啲问题啦，香港系咪？江泽民时代都冇啦，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系咪？而家全面操控，系咪？好，咁啊讲过太钟啦，再讲仲有排讲，咁啊十一点三啦已经，唉 ，OK， 讲到声都沙。我哋 upload 上 YouTube， 大家帮手 share 出去，我哋想多啲人睇到 ，OK， 系咪？唔好因为而家讲六中全会，大家唉冇乜兴趣。屌你真系起条标题讲下八卦嘢，大家有兴趣？屌讲老萧究竟有冇俾人打，有冇食狗屎啊？大家好捻有兴趣，十万八万人睇都得，但我唔讲呢啲嘢，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佢仲捻多啦，唔好讲食狗屎啦，系咪？大把嘢讲啦，系咪？我从来唔讲呢啲嘢嘅，系咪？我从来唔会讲人哋私人嘅嘢，系咪？即系如果真系俾人执狗屎咧，我都哀惊勿起嘅，我唔会笑鸠佢嘅，系嘛？咁啊，大家讲到兴高采烈，几多人系嘛？咁啊，又为咗系。屌你多啲人去睇，屌你咩赚嗰几蚊广告费，屌你真系何必呢？咁我哋系想俾人睇就系、是、喂，我去分析呢个六中全会，咁大家帮帮手系嘛，帮我 share 出去，多啲人睇系嘛，咁啊希望大家继续即系如果有啲朋友未订阅呢个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咧，就请佢订阅揿呢一个即系订阅，跟住。按呢個鐘仔，跟住按全部，咁啊，你每次我哋有片，你都有得睇噶啦。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拜拜。